言到底，对不起。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零下二摄氏度，东北风二级左右，空气质量凉。今天晚间多云，最低气温零下十二摄氏度，东北风二级左右，空气质量凉。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路况信息。 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西单商圈周边交通压力突出，西单北大街以临近胡同为节点，南北双方向，辟才胡同临近胡同一线，西向东方向，华远北街双方向，华远街双方向，皮库胡同西向东，罗家胡同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教育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牵动人心的事，也推出了许多教育新政策。每一个热点议题，每一个政策，无不促使我们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有哪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哪些重大教育事件与我们息息相关？教育面对面岁末为您特别推出2018年度教育盘点。让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一起重新梳理教育改革发展的脉络和成就。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各位盘点2018年的教育热点，敬请收听。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3735家用人单位入驻就业超市，累计提供岗位2.5万个。北大附中承办西三旗学校，海淀区年底整合多所学校。北京而艺高三小支持4所学校，戏剧教育教材明年将推出。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28号从市人力社保局了解到，今年的优环境、稳就业、送服务活动已接近尾声。市人力社保部门通过划分就业困难等级、规范企业用工等举措，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提供更加精细化的公共就业服务，同时提升互联网加公共就业服务品质。全市各区依托线上就业超市互联网服务平台，发布个人求职、单位招聘、职业培训、创业指导等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信息，开展线上精准招聘、就业指导、用人指导等服务。截至目前，已有3735家用人单位进驻就业超市，累计提供岗位2.5万个。海淀区教委委托北大附中承办中关村西三旗金鱼科技园配套学校签约仪式近日举办，将由北大附中正式承办这所西三旗学校。承办后，学校性质为区属公办学校，将纳入北大附中一体化管理，为金鱼科技园、中关村科学城提供教育保障。此次承办后，北大附中将选派优秀管理团队和骨干教师，支持西三旗学校发展。此外，备受家长肯定的对口直升政策，海淀今年新增一对对口直升校，海淀区玉泉小学和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一分校之间建立对口直升机制。从2019年起，遵循学生自愿报名的原则，玉泉小学6年级毕业生按40%的比例可以选择直升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第一分校。截至2018年，海淀已有17所对口直升校。东四十四条小学版《红孩子》28号在北京儿艺小剧场公演。 经过北京儿艺高三小项目三年多的支持之后，学校的戏剧教育交上了新的成绩单，共为4所学校，91个自然班，4000多名学生累计授课12000多个课时，派出了剧院主力导演、编剧、演员及外聘专家组组成的40多人教学团队，进驻合作校园进行戏剧普及教育。 除了东四14条小学之外，北京儿艺还与景泰小学、史家小学、通州第一实验小学进行了合作。在此基础上，北京儿艺正酝酿明年推出戏剧教育教材，让戏剧教育以更加标准化的样式走进更多校园。 12月28号，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在八十中学望京校区举行第12届晨光杯新年诗会，请听记者姚迪的报道。40年我们聚沙成塔， 本次诗会围绕改革开放40周年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八十中学的同学们用自己写作的诗篇朗诵出对祖国未来美好的祝愿。八十中学校长田树林表示， 新年诗会是在我们八十中校园里学生们很期待的一个盛会。 那么实际上呢，这个也是我们学校呢培养有理想、强体魄、会学习、善合作的创新型人才的这个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载体。它是我们学校人文课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践课程。这次呢，这个诗会啊，和以往比有非常 不同的地方，就是2018、2019是我们的国家非常重要的年代。那么我们国家改革开放40年，八十中其实正是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我们祖国的飞跃发展，八十中呢在这个正是在这个40年当中也是突飞猛进、迅猛发展的时刻。 2018年12月31号22点到2019年0点30分，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办的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特别活动听祖国的变迁节目将在北京五大特色书店进行。多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京卫作家、表演艺术家、书香家庭、大学生、海外留学生以及北京电台征集的19对优秀诵读人共聚一堂， 以诵读经典名篇的形式畅享祖国颂歌。12月29号到12月31号，节目将推出新年迎钟声抽奖活动，参与互动将有机会获得幸运奖金和精美奖品。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是元旦小长假第一天，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但高速公路不减免小客车通行费。交管部门预测，全市滑雪场、景点、商圈周边以及各条高速公路将出现交通压力较大的情况。 本市公园风景区推出18项各具特色的冬季文化活动，供市民游玩体验，包括冰雪娱乐活动、新年祈福活动、亲子游园活动等。龙潭公园以打造冰雪情趣为主题，让游客尽情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通州区运河文化广场则是竞技冰雪和大众冰雪同步进行，不仅有雪上飞碟、冰上电动船等项目可以玩，还能了解冬奥会的知识。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推出第2届儿童冰雪乐园、冰上亲子体验等4项活动，满足游客们滑雪、戏雪的不同需求。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晓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光阴荏苒，转眼之间到岁末，回首2018，教育改革再出发，你可能会关心如何保障所有的孩子都能有学上、上好学，如何调动教师积极性，为教学注入更多养料， 又或者教育选拔和评价体系需要做出哪些调整？无论哪一点，这一年的实践探索掷地有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目标始终被放在第一位，让更广泛的群体接受优质教育，以迎接现代化发展中的新挑战，是国际民生的热望。这就需要我们的教育更加开放、包容和可持续。 教育面对面在岁末为您特别推出2018年度教育盘点， 让我们从教育面对面与您关注的部分重大教育话题节目中一起重新梳理教育改革发展的脉络和成就。角度再广也不过360度，倍率再高最多只能放大25万倍，就算视力再好顶多只到2.0，人的眼光总有局限，谁能带您超越？ 摆脱单向片段平面的眼光，以超宽超广的教育视角无限放大您的视野。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五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2018年开年教育大事件当属1月份，教育部公布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这是时隔14年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全新修订。与2003年颁布实施的高中课程方案相比，新课标发生了哪些变化？对学生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如何加强与高考综合改革的衔接？学生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新课标发布后，教育面对面随即与教育部取得联系，邀请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朱木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杨向东，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高中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王云峰做客节目，为考生家长答疑解惑。这也是继政策发布后，本市乃至全国对新课标进行详细解读的第一家媒体。主持人张征今天采访权威专家，为你解读高中新课标怎样为学生打好中国底色。 时隔14年，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新修订金秋实施。本月16号，教育部公布了最新版的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与2003年颁布实施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相比，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加强与高考综合改革的衔接？学生、教师和家长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高中新课程方案还有课程标准，应该说是创造了很多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有多少第一次？朱老师， 比如说第一次凝练了学科的核心素养，第一次研制了学业质量标准，第一次增加了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第一次在课程标准的内容部分安排了内容要求、教学提示、学业要求等等，而且大部分学科呢都提供了案例。第一次将学业质量标准作为毕业考试和高考命题的参照依据。另外呢，每个学科也都创造了很多第一次，比如说在语文的课程标准里面呢，第一次在内容部分安排了学习任务群。 修订后的这个课程内容和过去相比，它是多了还是少了？内容是简单了还是难了？ 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直接。 我们请杨老师为大家解答一下。 对， 就是过去我们讲到课程内容，更多的是说在一个学科里边到底学到多少知识点，学到多少技能。但今天当我们讲课程内容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让学生去学这些学科的知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呢，还会培养学生的学科是如何思考问题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这种探究的能力。比过去单纯注重知识来讲，我们修订后的课程标准会更综合的考虑，就是在每一门学科里到底要学哪些内容，维度在增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修订以后的这个课程呢，我们按照这个高中阶段作为大众教育啊，为了满足不同学生每个人的这个共同要休息的内容和每个学生就个体差异的需求，所以修订后的课程标准呢，有一个就叫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这么一个课程结构。那么必修这部分课程呢，是所有高中生都要学习的内容。在这部分呢，新修订的课程标准是在内容是减少的，但是选择性必修和选修阶段是为了满足就是那些在这个学科感兴趣或者想在这个领域有长远发展的学生，从他们的需求角度，所以要上来提他的课程内容的。比如说有的学生可能对物理感兴趣，课标组呢就会根据对物理感兴趣的学生可能需要学哪些东西，在这个地方来设置就选择性必修和选修的内容。另外呢，我们还考虑到说学生有不同的类型，有的学生比如说由于对自己的职业发展的倾向、个人的爱好上的不同，可能会选择修不同的内容。所以比如说这一次的数学在选修二就设置了5类课程，分别针对比如说在社会科学领域啊、在理科、在艺术领域诸如此类的这些不同类型的发展学生的身上，那么他们呢可能会选一些不同的内容啊。对这类学生来说，应该说修订的课程标准呢，我们的内容上是增加的。 关于这个课程内容多与少啊，最直观的，大家看这个数字啊，一下就能看到变化的。 比如说这个原诵读篇目的建议改成了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而且这个推荐篇目的数量由以前的14篇增加到了目前的72篇。 对， 很多家长会担心，哎呀，会不会增加孩子的负担呀？ 学生学语文，学自己的母语，祖国语言文字，需要不需要积累？一个中国人如果不能背一些基本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内容这些作品， 是不是不适合称他说一个具有素养的中国人？因为语言学习总是要有积累，就像一个说英国人不知道莎士比亚，总是不行。中国人总是要知道屈原啊，知道李白啊，需要了解一点他们的作品。第二个事儿呢，我们来比较一下，原来说我们那个所谓推荐篇目数量少，但是大家可能没在意，它是个等字，实际上是没有范围。那么这次呢，看上去好像篇目增加了，但实际上呢，它有了一个更清晰的学生该学的一个基础范围。最应该有的是什么？还有一个，我们要算一个数，比如说我们必修、选择性必修和选修三年的时间，每一年呢，32篇文言文分成必修10篇、选择性必修10篇、选修12篇。到了每一年，学生这一年至少有200多天的学习日，文言篇目32篇，它并不太多。我们还要算一笔账，必修规定了10篇，大家一看好像挺多，但是大家仔细看，这里边最长的600多字，短的只有300多字，其实不是多了，它是更明确了。 刚才我们只是拿这个语言学科做例子，那未来这个学生的学习方式，包括老师课堂授课的方式，都要发生这种变化，这些变化究竟会体现在什么地方？杨老师， 实际上你靠过去那种老师讲学生听操练题目的方法是培养不了，比如什么文化传承和创新。修订以后的这个课标呢，特别强调的学习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学生这素养是在实践中来做的，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合作啊，通过研讨啊，反思啊，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展开学习。 我们国家高中教育的定位呢，是在9年义务教育基础上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为孩子们将来走出学校以后，或者高考，或者从事职业，或者更加长远的终身发展来奠定基础。那么高考呢，只是我们中间的一个部分， 一个部分， 大家不用担心。新标准发布以后呢，会影响对高考的适应程度。事实上呢，如果说标准执行的越好，我觉得在考试上按道理说应该取得更好的成绩。 对于现阶段哈，教师或者是学生家长，我们还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准备来迎接这一次改革呢？ 对我们的学校老师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要转变理念，这样就是研究我们刚刚颁布的课标，就是家长们要改变过去那种我孩子今天学了几个知识点对吧，答对了几道题目，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要有这么一个大的变化， 大量的题海，然后让孩子们建立条件反射式的，什么样的题型我一看就会，我觉得这个方向肯定是和我们的课程标准提倡的方向是相悖的。因为我们考的是综合素，如果还在搞题海训练，不仅加重了负担，无效的学习，而且在考试中我认为也不会成功。 没错， 所以家长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提高认识。 是，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式。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由于本市幼儿园、中小学教育资源仍有短缺，老师往往不堪重负，没有办法花更多精力放在教学质量改善上。为此，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年》。按照计划，从2018年起，本市将扩大包括首都师范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在内的多所院校师范生招生规模。师资短缺对本市教育发展起到怎样的制约作用？扩大师范生招生如何保量又保质？还有哪些举措让更多人加入到教师队伍中？节目编播人员杨洋、姚迪采访了市教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究竟这样的教师来源行动计划能起到怎样的作用？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期节目。全面二孩元年，北京到底生了多少娃？2017年初，北京市卫计委发布，2016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数量达到28万，比2015年增加了7万。预计2017-18年， 北京市新生儿的数量还将保持在30万左右。而相比之前稳定多年的25万新生儿的出生数，每年平均增加量在3万到5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从学前教育到中学的优质教育？1月16日，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及学术型研究生修读教师教育课程动员部署会召开。会上，北京市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2018至2022年公布。据统计，2018年，北京市将新增2350名师范生培养名额。计划主要项目包括多种方式扩大师范生的培养规模，加大公开招聘紧缺学科教师力度，创新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三大方面。究竟师资有多紧缺？在扩大培养规模上又有哪些举措？提量之后质如何保证？师范生就业的相关问题如何解决？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刚才呢，在两段片花里面呀，也详细给大家讲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主题是什么。我们呢，开宗明义，首先呢，邀请我们的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北京市教委的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毅。 李主任你好。 朋友们大家好。 还有来自于首都师范大学的教师教育学院院长田国秀田院长。 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其实聊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重点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这个李主任，究竟现在北京市的这个教师缺口有多大？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背景资料里也谈到了，现在的新生儿确实是比原来多了好多，平均每年加了3万到5万，对于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教师来说其实压力是很大的。那究竟缺口有多大？ 实际上这个问题呢，准确来说呢，是我们未来伴随着教育的发展，教师的需求会在数量和质量上要有什么样的这种增长和需求，并不是说在今天这个瞬间教师缺口有多大。实际上现在这个瞬间，我们十几万的中小学的老师都战斗在一线，这个跟我们所有的中小学生一块儿正常的进行着校园的这种教育教学活动，所以今天呢，我们谈的这个缺口呢，主要是未来的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这种需求。实际上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我们有两个维度的这种预测。一个呢是随着二胎政策的这种实施，那么新生儿的增加使得我们在义务教育阶段，从小学阶段开始，那么入学学生的这种机械的增长，那么是我们能看得到的那么随着我们自然的老师的退休和更替的话，在这种更替的过程当中，它需要有增量的要求。第二个重要的变化呢，是未来教育的改革，特别是今年已经开始的中高考的这种整体的改革，它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可选择性要给学生供给更丰富的中小幼的这种课程和资源，在这种改革的背景下，需要的人力资源也在不断的提升，特别是在这发展的过程当中，还要有人力的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比如以前可能不太适应这样变化的老师，可能还需要有新的这种调整，在这样的变化过程当中也会对老师的数量提出要求所以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的。那么未来呢，我们每年可能要新进从这个入口端新进老师在8000人左右， 每年8000人， 每年8000人左右，预计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从过去的3年来看，这是已经发生的都在6000到7000人。2017年、2016年、2015年，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规模。 刚才您说了哈，这个从6000到7000再到8000人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么这一次的拓展中小学教师来源行动计划当中，我们有一个扩大这个师资的一个规模。那您觉得这个规模再到从今年开始2018年到2022年，就也就是4年以后吧，这批学生毕业，您觉得这个缺口，或者说能够随着这几年的发展逐步的像我们未雨绸缪把它堵上吗？ 不是这么一个概念。这一次呢，我们在发布的时候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增加的师范生的计划是2350，其实跟我们每年招聘的老师这个6000、7000到8000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为现在老师的来源是一种开放的结构按照国家的规定，只要你考取教师资格证，然后通过正常的招聘，都可以进入到教师队伍来。当然在这教师队伍当中有师范生，也有大批的非师范生 还有呢，从其他的行业转过来的也可以，但是你前提是必须依法取得教师资格证，你才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并且呢还要经过双向选择招聘的程序。那么我们这一次扩大北京的师范生的这种招生结构比例，其目的其实还不在于说要扩大这2000人去堵这个8000人的窟窿啊，其实8000人这个也不存在窟窿，它是有那些有教师资格证的人来应聘的，没有问题。我们主要是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教师教育的整体的水平。师范生毕竟他有一个更长的这种教师教育的经历啊和课程的结构，那么适应现在的改革需求以及这种中小学岗位的需求，那么我们适度的扩大一些师范生的这种培养的比例啊，使得未来进入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当中有一批是经过系统的教师教育培训的这些新老师，那他当然比那些仅考一个教师资格证的老师能力素养各方面要更强一些。 我们强调的是一个到时他的那个质量、 是在数量的基础上更看重质量、 质量 另外更看重的是教师教育的这个整体的质量的变化和提升。 刚才您也谈到了2350这个数字，其实作为一个媒体来说，很多媒体都非常关注这个数字、我们也非常好奇的是这个招生规模第一是如何统筹的，第二个是会不会根据比如说需求端的改变它会有一个增减呢？ 应该说它不直接跟需求来进行调整和增减，它是跟院校的啊不同院校的培养能力啊和培养水平进行调整的。在这一次呢，这些指标当中分布在14所院校，有的呢可能就增50人啊，那么有的呢可能增到300人、200人、400人这种规模，是根据它的培养能力和培养的水平。另外呢，这2350人也不是同一个水平或者同一个学科的。啊，有的是针对学前教育阶段的，啊，有的是在研究生阶段的，有的是针对语文、数学、外语这种大学科的，还有的呢是针对当前的一些紧缺学科的，比如说历史、地理、政治、生物，啊，在这一次的新的中高考改革当中，他们正式进入到考试科目了，啊，对未来的老师这种需求增加了，所以这2350人呢不是平行推进的，它是在学段、学科。啊，和这种学历层次上都是有不同的分布的。那么这种分布呢，实际上是我们既考虑了教师结构上的需求，也考虑了这些高等院校他们自身的能力和特点，那么给他们进行了总体的部署。 节目的第一时段到这儿就暂告一个段落。那么在节目的第二时段和第三时段，我们将继续来一起关注在2018年就。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这是一档关于选择的节目。吃药还是打针？去社区医院还是去三甲大医院？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当您还在纠结选 A 方案还是 B 方案的时候，时间正悄然溜走。从看病的选择谈起，与您分享人生智慧。我是安阳，看病的智慧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戏曲节目主持人尚远。

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还是想请这个姚处跟我们再来解答一下好不好。 好的，我们在文件里面啊，可能大家看的这个第一句话没看第二句和第三句话，实际上我们就是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每年组织一次，首先是说次数是一次，时间呢是每年的六月份与高考同期，这是一个时间。这个考试的考对象，也就是谁参加考试呢，是当年这个参加统一高考的这些学生来参加，也就是说对于应届考生来说的话，他就是在高三的六月份，也就是跟高考同期，因此呢不是说他考三次，是他考一次，在高三的这个六月份考了一次。因为还有一些社会考生，因此呢我们就不好说都是高三，因为社会考生他就 不 存在高三的问题了，因此呢就说对于应届生来说高三六月份参加一次。 微信平台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问的还挺耐人寻味的，他说是不是你等级性考试交白卷也折算四十分出来了，那至少三门也有120分保底分啊，这个是这样吗？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首先他要参加等级性学业水平考试，他必须得先合格性考试先合格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你要参加等级性考试的时候就排在最后1%，你是负40分，但是呢不等于你交白卷我就给你40分。 哦， 你必须得有分 分， 你不能说我不考啊不写，这肯定不行，这个我们有明确的这个细则。 根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2019年北京一二本合并为本科普通批。一二本合并对考生和高校会带来哪些影响？合并后往年高考录取数据该如何参考？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北京新高考方案解读和学业指导特别节目，主持人杨洋采访了技桥升学规划研究院院长赵晶，我们一起来听这期节目。 比较可能的话呢，就是还是在画一条参考线，就是说类似于过去的一本线，那么还是会有这个限制。我觉得对于好学校，就所谓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可能他们需要想的话呢，就是一些他们学校里边不太有名的专业，或者是专业比较偏的这个专业，这些专业的话呢怎么能保证他们的这个水平。可能对于所谓的好学校，可能要考虑我们学校的弱科今后怎么发展，然后同时怎么保证我们学校的强科，就是我要是说大学校长，我就让我们学校的强科超越我们同行，然后我们的弱科的话呢别往后走，那我肯定定这么一个原则。所以就是对于这个学校，我觉得对高校的刺激在这块呢。 那作为这个考生这个角度来考虑呢，去区分哪一个大学所谓的好或者所谓的怎样哈，他肯定会看一个录取分数哈。 录取分数。 那么高校的排名其实也会因为这个录取的分数重新来排队，重新来这个格局新的形成。一本二本合并为普通批之后，这个录取分数预测它会发生大的变化吗？会不会有那些暴涨啊暴跌的一个情况产生？ 主要是针对北京考生啊，因为那个讲别的省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北京考生比较少嘛，被称为人数比较少的省份。我呢看了这个天津的数据，天津的话呢是去年2018年的时候这个一本二本算合并了。大概在这个理科5000名之前，文科这个1000名之前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就是学校的这个录取数据基本上 没有 因为这件事发生变化，这也其实也比较容易想象，因为是高分学生不太影响后边的。然后再往后走的话呢，有的学校呢的确有一些这个分数有了这个稍微大点的波动吧。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本二本原来都招生的学校吧，他这个其实这个会受益一些，就原来二本的这个名额就变成一本了，在招生上的话呢，就把原来二本的分数的一下提到一本以上去了，这个是一个。然后还有的话呢，这个南京沈津大学呢一直在二本招生，这个学校本身来说分呢就在一本线上，但是其实原来一本的学生吧心理上其实挺难过一个坎儿的，就是我能进一本的学校，我现在放弃了一本直接去二本，这坎儿呢其实有点难迈。包括最早的时候北京大学医学部也是就在二本招生，他虽然说这个就是还是有些人会放弃哈，但是大家还是心里边就是迈不了这坎儿。这个所以像那个南京沈津大学，应该说如果我们今年报的话会关注这个学校，他的分可能会比较涨的比较多一些，就是说 原来二本已经成绩在一本线上的学校，我今年我估计可能会涨得更多。 嗯， 还有一个二本的话呢，没有在这个一本线上，但是可能会比较有特色的，这个专业上比较有特色，特别是现在热门的经济类啊，或者是这个新工科啊，比这个计算机比较好的这种学校，可能比方说像杭州电子，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增幅。 那其实作为高分考生来讲， 嗯， 再合并对他们的 影响 其实不大。 过去的话呢，我们有一本和二本，再加上这个三本和专科，一个批次一个批次的报，所以呢你的成绩如果够，你可以先报一本，然后你把二本也报了，然后把三本报了，万一你的一本没报好，你还有二本在一个结合一个机会，二本没报好还有三本，三本报好就到专科。现在的话呢就是一次机会了。那么我们呢知道这个就是平行志愿的时候，你可以报若干个学校，比如说过去的话呢，一本的是报六个，这个二本报十个，通常合并完了吧，一个趋势呢是干嘛呢，就是这个取最大的，比如说就是说明年可能就十个，就是每个人是十个学校可以报，但是这个十个如果你没报好，一本学校没有录取你，你就夸叽你就变成专科了， 掉到专科， 你再有专科了啊。这个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家长要这个注意的。 那也就是说其实对于一二本合并之后的他那个提档的机会依然还只有一次，但是这一次如果弄不好的话，可就不是一本掉二本的问题，是从本科直接掉专科的问题。 对，真正报志愿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比较好呢？一个是哪些因素呢让学校的分数往上涨，哪些因素的让学校的分数往下降，你把这两点都估算好以后呢，你就比较合适说看我想报的学校会怎么样。那么对于家长来说，真正学前报志愿的时候，其实我认为比较好的方法呢，你现在呢不管怎么着啊，你都是还按照你的成绩是一本的学生去学这方式，因为你学会了以后呢，你就明白其中各种问题了。涨的因素在哪儿呢？就是平志愿中你能报的学校越多，它这个分数挨得越紧。也就是说，以前一本的这个学校呢，因为从六个志愿变成十个，会有一些往上走的这个趋势，因为它挨得越来越紧了嘛。影响比较多的话呢，是以前的这个在一本线上下的。因为以前一本线上下的时候，我可以在一本中胡乱报一下，万一撞到就撞着了，撞不到的话呢，我就报那个二本中那个一本二本都说的学校，报首经贸啊，报这个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呀、啊，这个一本二本报的学校，可能都不是说你一本线的学生能报了，因为他已经都进了一批进了嘛，像我说的扩招了，所以这些学生报的时候，要把这个策略呢稍微改一下，你可能就不要想着一本二本的学校还能给你拖住的，也别想一本的话呢。个瞎报，但是十个学校你可以拿出两三个来去报，一本二本的学校的这个二本这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可能就会直接选以前只是在二本招生的学校，这些学校的话比较可能还能接住你。 同样是在2018年八月底，在北京新高考落地实施政策发布同时，北京2021年中考政策也对外正式发布。相比较2018年实施的北京中考政策，一改之前中考选科的模式，所有学科都要学习，都要参加考试，而且只有一种考试。这次考试成绩既影响初中毕业，也影响高中录取。这就意味着2018年九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2021年将采用全科学全科考的模式。但是为了让考生不至于考试压力过大，一是将学业考试与高中招生考试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就是将考试的时间段分开了。地理生物考试安排在初二第二学期期末，语文、数学、外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考试安排在初三第二学期末。对于这样的改革，很多家长和学生心里都没底。一方面，全开全考是否加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另一方面，根据新的改革方案，本是将探索基于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结合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录取模式，突出实践导向。未来的综合素质评价在招生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针对这些问题，教育面对面在政策发布后第一时间就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楚朝辉、北京五中分校的教学主任吴立东为听众答疑解惑。 北京市教委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今年九月入读新初一的学生将实行新的中考改革方案，初中毕业考试和高中招生考试两考合一，在全开全学全科开考全科赋分的基础上，在部分科目中选择最好的成绩科目进入。新的方案是否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全科开考下如何学习才能脱颖而出？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这一次改革还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实现了全开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壮阔四十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收听活动专辑，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孩儿的爸，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哪家酒店呀？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东北风2级左右，空气质量凉。今天晚间多云，最低气温-12摄氏度，东北风2级左右，空气质量凉。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路况信息。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建外大街东西双向行驶畅通，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在即将过去的2018年，是中国教育备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牵动人心的事，也推出了许多教育新政策。每一个热点议题，每一个政策，无不促使我们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即将过去的这一年，有哪些影响深远的教育政策？哪些重大教育事件与我们息息相关？教育面对面岁末为您特别推出2018年度教育盘点。让我们在过去一年中一起重新梳理教育改革发展的脉络和成就。 欢迎回来。关注完2018年的中高考和出国留学大事件之外，我们这个时间段要将目光聚焦在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之中。首先，我们先来看国家广电总局2018年暑期发布的一则通知。这个通知的名字叫做《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关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进行严格评估，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这则通知的发布恰在学生暑假前，对于学生假期生活以及影视制作机构的影响不言而喻。那么目前国内的选秀娱乐节目在价值观引导上出现了哪些偏差？如何树立正确的偶像观？如何为青少年创造真正的精神食粮？主持人张征、秦天采访影视咨询观察与网络节目研究专家李真然，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家庭教育专家田国秀，共同探讨青少年如何在娱乐节目中寻找精神食粮。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做好暑期网络视听节目播出工作的通知，强调对于偶像养成类节目、社会广泛参与选拔的歌唱才艺竞秀类节目要进行严格评估，要坚决遏制节目过度娱乐化和宣扬拜金享乐、急功近利等错误倾向。目前国内的选秀娱乐节目在价值观引导上出现了哪些偏差？我们的青少年需要怎样的娱乐节目？教育面对面邀请专家与您一同关注。 哪些环节会对我们的青少年造成一些不正确的引导？ 首先就是这个明星效应。明星效应呢，就是说他为了博眼球而选用很多这个知名的或者小鲜肉也罢，然后呢一些流量明星为这个节目造势啊。另外呢就是新人选秀，从这个一个平民或者是一个草根慢慢的变化成长为一个流量明星，给这个青少年灌输的就是说只有这样才能成功，只有这个平民也能成明星。另外呢有一些在人性上人生方向上的这种选择，比如说拜金啊，比如说享乐生活呀，这种方式这种思想的方面的表现也是有失偏颇的。 草根逆袭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但是怎么这么一个正能量的东西通过这个网络这个视听产品或者说娱乐节目一加工，然后就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是让很多青少年每天都在做白日梦一样。 我觉得就是草根逆袭这几个字儿，坦率说是正能量的 啊， 但其实我们更需要去揣摩和去分析的是如何逆袭。而这些选秀节目或者说这些网络节目，我觉得恰恰是在这点上出现了误导， 轻易逆袭， 太容易了，对吧？而且太简单了，而且它给年轻人带来那种就是说不需要奋斗，也不需要努力，也不需要所谓的我们说什么这个多少年的积累，或者说发愤图强，只要我赶上了一个好时候，或唱了一首好歌，或者说被这个流量一点，我就。这真的就相当于是快速啊，我们可以倡导草根逆袭，但是到底如何去逆袭，恰恰这个节目这类节目我觉得可能是误导的。 田老师在您的这个研究当中跟这些孩子们的交这个接触当中，实际上就是这些网生代的群体，他们现在对于精神文化需求还有就是这种获取的方式有什么样的这种深刻的变化没有？ 其实他们有很强烈的对文化的需求或者叫渴望，我甚至有时候用一个词叫饥渴，但是呢我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说他们可能表现方式上是很渴望很强烈，但是到底是什么是他需要的，什么样的内容或什么样的这种表现方式或什么样的这种作品是最满足孩子需要的，我们的创作者得去跟他们互动去。相对于整个西方世界还有整个西方青少年的发展，中国的青少年90后、00后和10后现在在理论界已经基本认同是我们称之为叫后物质主义时代。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价值观的排序上和他们的父辈就发生了不一样，父辈是把物质类的东西排第一，而现在的孩子是把物质以后的东西排第一。那物质以后的东西是什么呢？比如说个体性、主体性，比如说话语权，比如说这种自我表现，还有比如说这种公益精神，什么环保意识，其实这些都是代表整个社会更上位的东西或者更积极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如何能够变成孩子们在他的比如说这个娱乐生活里边也能回应这些啊，我觉得恰恰是需要我们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呀，或者这些媒体创作工作者要进行很好的去加工的。我经常用一个词叫水涨船高了，就孩子们这个水都涨起来了，就是你光给我弄点像原来比如小人书是吧，弄一点什么那种一看这个第一集我就知道最后一集谁是坏蛋的这种节目，孩子们肯定不会去看，你也吸引不了他。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个节目就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么的通俗，也不是这么的低营养，然后呢又能让今天的孩子们能够肯于去学，肯于去跟着，肯于去享受，我觉得是需要更高层次的艺术创作。而这种更高层的艺术创作，我认为就是我们也要接受一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可能需要我们更多的艺术工作者要扑下身来，或者说真的进入青少年群体里边，真的去了解孩子们的需要。 2017年网络原创节目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那么2017年播放量超过10亿的16档超级网综、偶像养成，包括明星游戏啊、脱口秀、生活体验、娱乐报道等类型占据绝大多数。那么文化类的节目屈指可数哈。对于这一类的节目，可能我们会呈现给观众，但是对于这种相对年龄偏小的，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青少年这个群体当中，可能这个节目呈现出来了他也未必去看。其实我们一方面哈是要提升整个节目的内容、节目的质量，但另一方面也需要提升咱们孩子的这个内驱力哈。涉及到咱们这个家庭教育方面了哈。 电视和网络不适合做特别具有思想性的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它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娱乐。我们如果赋予网络游戏啊或者网络节目有太多的这种功能，我觉得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身的特点。所以这个就提到了你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我们的孩子他不是只生活在网络中，也不是只生活在电视里，其实他生活里边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读书啊，比如说去 什么博物馆啊，比如说去这个艺术这个鉴赏的地方啊，那这些地方可能确实就需要我们的家长和学校，包括社会上的这个教育机构来做。那他的媒体节目是用网游戏啊，是从这种观赏性去争夺他。那我们思想性的东西，我们具有内涵性的东西，我们具有这种人格的东西，从哪个渠道去做？确实不适合做媒体来做。教育部门，我个人认为最需要去挖掘的一个部分是关于博物馆。对，我们的博物馆方面，确实跟先进国家比起来，我们是要汗颜的。怎么能让孩子们到博物馆里面去受教育？而且需要有很多从事博物馆传播的人，包括从事博物馆的这种讲座的人。因为我在美国，我就发现很多他们的中小学是在博物馆里过暑假的。 是， 对，去分析一幅名画，去分析一个什么历史的一个场景。哎，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社会可以做的，包括很多带有一点点这种叫什么适合青少年的这种德育场所哈。当然还有一块是我更想说的，我觉得最后要落实的肯定是家长。如果我们每个家长都能把他的业余时间里边去安排一些有思想内涵的东西，最常见就是读书嘛。然后我认为可以帮助我们的孩子去提高刚才我们说到的思想性啊，还有艺术性啊，但是需要坚持。家长需要陪着孩子学习，但是如果我们家长自己没有这方面积累，其实引导不了孩子。 继广电总局发文严审偶像养成选秀类节目，严防过度娱乐化之后，教育部重拳整治校外培训，规范校外培训市场，引领价值回归。2018年8月，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有关情况。早在2月，教育部就出台了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决定联合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强调要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出现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教育面对面邀请到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楚朝辉、汇仁中学校长助理李红艳、媒体评论员朱旭共同探讨重拳整治之下校外培训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 教育部本月23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早在今年2月，教育部即出台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切实减轻中小学生的课外负担。校外培训机构火爆的原因有哪些？眼下正逢开学，即将进入校外培训的高峰，面对社会上鱼龙混杂的教育培训班，学生家长如何选择，又该如何擦亮双眼？校外培训机构和学校之间如何形成合力，共助学生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 到底是什么吸引了家长不惜花天价购买这样的一个课程呢？难道学校正常的一个教学是无法满足学生的这个日常学习的需求吗？ 其实家长补课他那种从众心理啊，你就是上了四中人大附，上了像汇文这样的牛学校，依然有一部分家长他总觉得孩子没吃够，他还要补，所以依然会成为校外培训机构的那个猎物，就成为人家的那个服务对象，就给人家送钱。我遇到过最经典的一个案子，就是一个最牛的学校的学生，我就不点他的名了，他最后考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考到北大去了。但是他在上高中的时候，他依然去找电大的英语辅导教材，你能理解吗？都均衡到这种程度了。再说了，所谓的均衡，难道说我们把一个城市或一个区域都办成就是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就均衡了吗？因为学生本身的能力他也是会有高或者有低的，人群嘛摆在那里的。所以面对补课，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家长要有定力，就不能人家一嚷嚷就的。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瞄的目标要客观。说到补课，其实不光是花钱呀，你是花的孩子的光阴啊。他补课那一小时的时间是他的光阴，他本来可以玩，可以干很多别的事情，但是你摁着那儿补课了，他光阴就缺了一坨。可是这一年下来得缺多少坨，那比钱贵。家长其实有一种心理，我觉得这种心理是被有些不好的培训机构给引导了，就是什么想投机，就是我抢先一步肯定是对的，就什么都往前赶。那个3到6岁咱就把拼音干掉了， 对，四则运算恨不得都得学会了，认它个两千字。然后呢，小学六年级了，我干脆就把初一的课先弄了。刚刚考完中考，就恨不得把高一整个的课本都学了。培训机构告诉你说，你先走啊，对吧？他好像就还把那个谚语还给用上了，说笨鸟先飞。谁说我是笨鸟啊？再说了，我要先飞了，吃过了，等到去了李老师他们课堂里头就惨了。 哎，你看我们经常在一些社会上看到一些培训机构哈，他会率先推出这样的一个培训的衔接班。 哎，他还叫，对对对，他叫的多好听，科学 衔 接啊。 嗯，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没错呀，这是一种合理的衔接啊。比方说因为从小到中学，从初中到高中，他的这个教学难度还有教学模式都是不一样的，那我这个学段应该进行一个衔接呀，为什么不能提前报班先学呢？ 您说他的衔接他要上的是什么呢？ 对啊， 如果您报的是不同的这个就是这个校外机构，那么他的衔接课程是否相同呢？ 没错， 这家长是否考虑过，就是你报的课外机构不同，他都打着这个旗号要给您做衔接类的课程，因为他们的教学大纲目前为止是没有人管的，对吗？那么他是怎么定义这个衔接课程？所以我觉得这个任务就应该交给我们真正的学校来做。 没错，没错， 我们本身也不想推卸这个责任，我们老师在教学设计的时候也考虑进去了，所以这个衔接是不是有一些机构就随意的就开始上新课了呢？ 对， 我六年级毕业我就给你上初一的课，是不是这样呢？所以实际上这种现象给我们真正的学校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是老师在一个班级里边所面对的学生是上了各种衔接班来的，然后呢所上的课程又不一样，孩子们呢所落得的自己的学习效果也不同，那么就给我们呢就是造成个困扰，我的教学目标到底设定在哪？不是说你上了课外班你就一定会 占了便宜了， 占了便宜了。希望他们应该是我们学校教学的一个有益的补充，对吧？应该绝对要杜绝他所谓的超纲教学和超前教学。 我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呢能够就是说在国家的这个好的政策的帮助下，就是不要在这条补课的路上走得更远了，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损失的绝不仅仅是金钱和你的焦虑，其实更重要的是损失了孩子们的光阴，因为孩子们的光阴是不能重复的。再有家长我要提醒一点哈，不要认为你们家孩子是幼儿园你是幼儿园水平的家长，然后等到你们家孩子上了初中高中了，你就是初中水平和高中水平了，你要不学习啊，你就一直是幼儿园水平。 截止到2018年底，本市各区在校外培训机构整治行动中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其实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对于上补习班，家长和孩子也都有着五味杂陈的心情。有些家长认为，如果孩子课后能在学校解决各类学习的问题，补习培训也就能少了很多。2018年9月，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以行政文件形式要求各中小学校建立弹性离校制度，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名义集体补课。指导意见下发一个月后，课后托管实施效果如何？教育面对面邀请北京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前门外国语学校教学副校长王继云共议课后服务。 北京市教委发布关于加强中小学生课后服务的指导意见试行，课后服务拟扩大到每周五天，每天两个小时，同时坚决禁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集体教学。学生和家长可以根据学校提供的课后服务安排，自主自愿选择是否参加及参加的内容、形式和时间等。目前课后托管已经实施一个多月，实施效果如何？三点半难题能否破解？托管班怎么办才能够既解忧又不衍生新的问题？ 我们都是一年级的新生家长，一年级的这个托管没有那个 X 课程，委派两个老师看管一下，他目的是方便那些没有时间及时来接孩子的家长，所以我就觉得对我们意义不太大。 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们两个父母孩子的父母都是上班的，所以说托管还是很有意义的。 五点半一部分家长可以，一部分也不行，因为他们五点半才下班也到不了啊，有的单位是六点下班，但是能解决相当一部分的家长，我觉得还是好的，初中还是好的。 3点半到5点半这一个延时集中到一块儿，有老师看着， 这对家长有很大的帮助，也给家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和时间。 牵扯到一个质量的问题，那你托管了，那你是用什么形式托管啊？是给孩子一个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时间，还是说就让孩子往那一放的就那样就进行了？ 我觉得这一系列的文件大概是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学校进行约束，那么禁止呢学校借课后服务的名义组织学生集体备课，这种变相的竞争和就是集体教学。另一方面呢，同时我觉得更重要的也是回应家长多年来的诉求。多年来家长的强烈诉求呢，就是解决大多数家长关于下午孩子放学以后的安排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幼儿园是到五点的，那么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大多数家长来说这个比较困难，这个照看困难。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大多数的家庭是双职工家庭。其实这两年来北京市也进行了很多探索， 对，其实 那么这个意见的最后的出台呢，是在这个探索的经验的积累的基础上最后出台的这个意见。 前门外国语学校是怎么做的？ 在我们学校呢，那么通常这种延时服务呢，我们主要是分成了两种形式。一种形式呢，就是开展丰富多彩的这种课外活动，然后还有一类形式呢，那么就是呢提供这种课后托管。这个课后托管呢，主要是针对着那些呢回到家呢可能还没有父母来及时陪伴，然后想留在学校里，然后呢但是又不想参加其他的这个活动课程，所以说呢，那么这些人那么就会集中在一块呢，那么写作业，或者说呢进行自主阅读，这是可以的，这是可以自主选择的。另外呢，更多的学生，就是尤其是对于初中学生，尤其是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实际上更多的是选择了参加课外活动。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设计的课外活动应该说是丰富多彩，包括学生的实践活动啊、社团呀、兴趣小组啊，还有这个组织的一些什么体育运动健康的、传统文化的、艺术修养的等等，应该说是有每天大概有15门的这种活动课程可以供学生选用，充分尊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爱好，那么他选择什么课程是由他做主的。 所有的老师的这种付出是不是都应该是有所回报的？ 因为这个就涉及到一个个案转化为一个制度性的问题了。我虽然不是亲自做中小学老师，但是我觉得肯定会。中小学老师我们知道现在收入不是特别高，那么压力很大，然后面对这孩子的任务的也比较重，所以你要是让他就是义务的去来做这样的事情，确实是增加他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在想是不是可以采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补充。几种方式啊，第一种当然是利用好自己的中小学老师资源，比如说像前门外国语这种把自己的学校老师就用活了。但是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个案。我们要探讨共性的问题呢，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引用第三方的资源，就比如说引入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公益组织。据我所知，现在很多公益组织愿意就是在暑假承接了这么一些服务。那么这个服务就是将现有的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我们的共青团组织，还有现有的社会公益组织，甚至把跟大学相结合，甚至小学跟中学相结合，然后把这些公益组织的这种资源呢分配到各个小学去支持和支撑他这个课后服务。那么第二个就是呢跟民办机构合作购买服务，为我所用，然后直接就提供给孩子 了。那您得问问这个王校长有没有钱，谁出这笔钱？ 这个最终还是政府买单，或者说呢，学校呢会紧缩一些办公方面的经费呀，然后呢在这方面会给予支出。对于这种优质的社会资源，实际上真的刚才这个蔡老师呢说的特别好，总结得特别到位。从这个家长诉求以及呢这种社会机构给提供的这些服务，那么我觉得真是有些是应该是我们这个作为学校也确实是应该是好好学习。 总结一下，怎么样能够做好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啊？就关于这个课后托管的问题，怎么样你觉得可以更好的把这个政策延续下去？ 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讲呢，集全校的力量，动员挖掘可能可以挖掘的资源，然后回归育人本位。在这个过程中，那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并且呢能够尽量的做到切实能够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真正的帮助家长解决后顾之忧，或者说呢降低这个家庭的教育成本，然后